香蕉都是你的香蕉，香蕉都是你的香蕉。虽然说香蕉不能飞翔，就像是那大大的海洋，在毛茸茸的晚上，独自在感伤。虽然说香蕉不能飞翔，就像是螃蟹属于闪烁着泪光。